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藏有攻击武器、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等，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警方亦都向20名违反限聚令的市民发出告票。另外，警方昨日在屯门公路设置路障截查一架可疑私家车的时候，发现行车证过期，并在车上检获伸缩棍、头盔、面具和防毒面罩等。35岁司机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驾驶无牌车辆以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69点，跌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44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68美元，卖出1901.8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都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妈咪妈咪，面香港好好听啊！ 老公啊，快啲扭大个收音机啦，佢哋斗歌啊！ 得啦，老婆啊，唔知佢哋会唔会放 Moon River 咧？ 哎呀，中秋节最啱听噶啦，我哋唱啦 Moon River。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菌啊，我要消灭你。 我是单细胞的真菌，是很难消灭的，但是不是样样菌都是衰菌来的，好像益生菌和我那样。 吓，那你有什么作用啊？ 发酵咯，你平时吃的面包都是靠我的。 想知道整个发酵原理，就要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8:30，黐住我们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的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啦，咁啊，依一刻喺直播室咧，有 Kitty 啦，有莫莉啦，咁啊，星期五晚咧一开场，我哋当然会请阿 Eric 李亚力出嚟同我哋讲下电影啦。Hello Eric， Hello， Kitty 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Hi， 你好啊，都讲声中秋节快乐先。 中秋 节 快 乐。系啊，但系咧，我知道啊 ，Eric。介绍嗰啲戏啊，啲剧啊，一定都唔会系嗰啲团圆欢乐嗰啲啦。 我就系呢啲嘢交俾第二啲人做嘛， 系咪啊？ 另类噶嘛。 我以为中秋节你会应节啊嘛。 中有咩有咩戏系讲月光啊？除咗月光，光心慌慌 都系讲啲僵尸啊。 张学友嗰时有一套月光，唔知乜鬼嘛，唔系咩？ 咩啊？ 张学友同系咪汤唯啊？好耐之前噶啦。 哇，咁耐 嗰啲浪漫嘢 系啊， 系嗰啲唔关我事， 唔关你事。 我哋继续一贯 Eric 嘅风格，今晚介绍啲咩咧？ 嗱，今晚咧就想建议大家睇下呢个 M 平台上嘅最新一季嘅 AHS 啊，美国恐怖故事。咁、我谂好多朋友都听过，就算未睇过都听过啦、因为早期咧都喺佢英文台嗰度咧有播嘅。免費播嘅，咁嗰陣時咧就好似唔係好啱本地嘅觀眾嘅口味，因為其實真係唔知佢講乜嘅。咁即係估唔到咧，由第一季開始拍到而家咧，已經係第九季噶啦，新 line 咁啊，準備拍第十季添。咁所以其實都一定有喺美國一定有後備啦。咁同埋其實慢慢咧，佢形成咗個新嘅拍攝格局啊。咁呢個都值得一提嘅，因為其實好少有啲咁嘅。我哋點樣講呢，其實佢係將嗰班演員啊、導演啊，或者係劇組人員呢，就當成係好似一間嗰啲叫咩 company， 即係一個話劇嘅 company。咁呢就如果係一個話劇嘅 company 呢，就佢哋換戲碼呢，咁其實角色就當然唔同啦，但係演員就一樣嘅。即係好似再做大戲咁咋嘛，係咪任白咁佢做好多套戲角色，但都係任白嚟㗎嘛。咁其實咧，美國恐怖故事都有少少呢個方向嘅。佢係啊，佢每一季咧，佢演員都大同小異。佢有啲核心演員嘅，但係佢有五六個核心，你永遠都係見到嗰班人喺度。但佢每一季咧就會飾演唔同嘅角色，有唔同造型啦，唔同嘅情緒啦，乜嘢都唔同嘅，基本上。 咁所以其實每個 season 係可以話冇關聯嘅咯喎。 冇嘅，冇嘅，一個 season 係完整嘅故事嚟。 哇，咁正！ 但係你會見係啊，咁你會見到同一批人嘅。 嗯， 即系同一批，点解又系呢班人，但系佢做晒完全另一样嘢。 系系。 咁而且佢嘅特色就系佢会用好多美国嘅一啲当然美国嘅历史本身唔系特别长，都两百年到啦。咁但系佢都有好多传说啦、都市传说啦，甚至乎系新出现嘅一啲恐怖嘅故事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对于研究中意研究美国另类题材嘅朋友嚟讲咧。你個恐怖故事咧係做得好好嘅，咁尤其是佢有幾季咧係特別出色嘅，譬如第三季啦，女巫集會啦，第五季酒店啦，我係非常之欣賞酒店呢一季嘅，即係有呢啲加價喺裏面。 OK， 佢係出得多定係好少㗎？ 佢係都係主角嚟嘅，而且佢攞獎嘅呢個係喺個有呢個獎攞嘅。咁跟住就係末日啦，即係上一季啦，第八季啦，末日啦，又係好好睇。咁呢一季咧，我本來就即係揾唔到嘅嚇，見到呢個 N 平台突然間出翻曬，我非常之開心啦。咁所以就即刻追啦，兩日就追完九集啦。忍住去追，所以就要兩日啦。咁如果唔忍嘅，一天都搞得。 點解要忍住咧？你驚好失落係咪一日追曬之後？ 冇錯啊，因為今季咧係嗱，好老實講咧，第八季都係精彩嘅，即係末日好精彩嘅，但係第七季咧就比較奇怪嘅。因为佢有少少讲特朗普嘅嘢，咁我睇落去咧有啲嘢我都唔系好透彻嘅睇得，所以同埋个好节奏好慢，咁但系咧第九季咧节奏好快，即系唔觉噶，即系完全唔觉嘅。咁佢讲乜嘢嘅咧？好得意喎！第九季佢嘅今季系集中喺一个年份，就1984。咁1984有啲睇过书嘅都知啦，1984好特别嘅一个年份嚟噶嘛。咁譬如 George Orwell 以前有一本书叫1984啦，系咪老大哥啊？咁佢都电影都系拍1984背景嘅。 Eason 都有首歌叫1984。 系啦，冇错。咁但系其实咧，佢其实唔系用呢个背景喎，佢有佢1984系咩咧？就是、洛杉矶围门。咁呢个真实嚟噶嘛，事实嚟噶嘛。咁同埋咧，佢就利用咗一个叫做红木夏令营啊。嗱，美国好多夏令营嘅，就系暑期嗰阵咧，即系放暑假嗰阵咧，咁就。有啲家長會送啲細路仔咧，同啲陌生細路仔一去一個夏令營度玩玩兩個禮拜，等佢哋學習溝通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以前睇好多恐怖片咧，都會見到啲夏令營咧，通常都會出事嘅。 咁其實佢就借呢、這個即係紅木效應就虛構㗎啦。咁佢就借呢個重開，咁就攞嚟咧推出反向咁寫翻70年代在同一個夏令營發生的一個屠殺案，甚至乎利用這個屠殺案再推前多三四十年同一個地點但不同名的夏令營的屠殺案，即是其實有三層的屠殺案在裡面，所以它編劇是非常之精細，就是因為這麼多材料呢基本上它放入去九集裡面是很快的講嘢。另外一個亮點呢就是 Emma Roberts， 記不記得有一次我介紹一套戲叫做 Hunter， 就是這個 Emma Roberts 呢出現了不夠幾分鐘就沒了啦。 哦，你是不是獵徒生死戰那個？ 哇， 我後來真的有聽你說去了看，即是在家看呢都幾溝的喎，呢套片 係啊，好溝片㗎，有 曬 成本。 係啊，係咁，因為我仲要食飯時間睇咧，好血腥 ，biliba 啦咁樣爆曬啲嘢出嚟。 但你唔會覺得佢，你唔會驚嘅。 係 嚇，佢即係有啲電影係拍到好有壓迫感嘅，但佢冇乜嘅，佢係純粹一個反諷嘅方法。咁你都見到 Emma Roberts 出場冇耐就去，即係我哋叫俗稱叫領便當啦，去攞飯盒啦。 係 啊係啊，真係好愕然嘅嗰下，真係我睇就咦，咁死咗。咁Emma Roberts 都拍咗好多季AHS 㗎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叫守得雲開啦，終於有機會可以做女一啦。咁佢都發揮得幾好嘅，唔錯嘅。咁佢嘅角色好得意，係一個準備去讀獸醫系嘅大學生啦，叫布魯克。係啦。咁喺呢個劇裏面有幾個主要人物，我講一講啦。太長我唔講啦，因為都想大家去睇下嘅。咁有一個咧就佢喺大學裏面認識嘅一班朋友啦。咁佢就係又要放假啦，諗住即係放暑假啦，佢哋都係。咁咧就大家去揾咗咩地方去玩啊？咁似乎咧有一個人提出，我啱啱接咗個 job 啊，去呢、這個紅木夏令營度做嗰啲訓練員啊。即係啲大哥哥咧。咁一齊去啦，橫掂佢哋唔夠人，咁就拉曬成班角色咧就去嘅。咁Emma 咧，即係呢個布魯克咧，咁都被拉啦。其實佢開頭唔係好想去嘅。咁但係因為咧，佢翻宿舍嗰陣咧，俾一個夜行者。嗱，夜行者咧喺美國咧係出現過嘅一個連環殺手嚟，但我唔記得有冇捉到佢。咁咧佢就即係好得意嘅，因為佢除咗三個夏令營嘅兇殺案之外咧，佢仲擺咗幾個好出名嘅連環殺手入去嘅。即係成套劇裏面好多好多奇怪嘅人物走出嚟。咁咧佢就係被襲擊嘅，即係女主角咧就被呢個夜行者襲擊。咁呢個夜行者叫柴克維拉，係一個撒旦教徒嚟嘅。咁所以佢就好驚好驚，咁於是就跟咗呢班朋友咧。就去呢個紅木夏令營度做啦，咁啊點知咧唔去由自己一去咧，仲更加驚嘅。咁佢認識咗幾個朋友嘅，咁有啲主要嘅人我講過啦。其實佢主要係一個叫 Montana， 即係蒙塔娜嘅一個女仔。就對佢即係示好嘅，即係好似好 friend 咁樣噶啦，即係同佢做朋友嘅。咁其實咧，佢最後原來咧，佢有一個叫做咩陰謀喺裏面，佢就咧其實想引誘咧阿布魯克咧就去呢個夏令營，咁咧就而且咧佢係同呢個夜行者咧係有關係嘅，有協議嘅，就希望夜行者幫佢就殺死布魯克嘅，即係其實仇人嚟嘅喎，原來，即係呢個蒙塔嗱咁好咧。對布魯克咁好咧，其實係想殺佢嘅，咁呢個已經係一個伏筆啦。好，後到後面先出現呢、這個真係好好嚟啊！跟住咧，大魔王頭先我哋講咗啦，有呢個綽號夜行者嘅連環殺手啦。咁咧仲有咧就係、是、一個屬於紅木夏令營兇殺案裏面嘅被拉嘅一個兇手。佢嘅綽號咧叫叮當先生，因為成日有抽鎖匙掛喺個身度。咁就清，每行一次都清清聲。咁咧，因為佢太殘忍啦，殺咗好多人啦。咁於是乎咧，捉咗之後咧，就被鑑定為咧心理有問題嘅，入咗精神病院，就唔使坐監。咁跟住咧，精神病院咧，後來咧就有一個叫唐拿錢伯斯嘅女仔。呢、這個咧就是、一個心理學博士嚟嘅，博士生嚟。咁佢就為咗研究連環殺手咧呢樣嘢咧，就特登咧走去見阿叮當先生。咁同埋佢想探究佢哋嘅內心世界咧，佢就諗條橋咧放咗佢。眾目睽睽之下，即係令到佢可以。即系逃出呢个精神病院咁， 即系小丑女， 咁上下啦，系啦，咁上下啦，咁嗱，佢都有份偷偷地进入去呢个红木夏令营度监察成件事嘅，咁但系最后咧又逆向转嘅， 又逆向轉嘅喎、哦。咁、嗯、因為佢哋終於揭發咗叮當先生背後嘅悲劇。咁、 嗯、 原來咧係冤案嚟嘅，叮當先生咧係冇做過殺手嘅，即係冇殺過人嘅，而係 俾 人搞嘅。 咁即係佢都冇精神病嘅。 冇嘅。咁、啊、所以即係因為嗰個年代啦嚇，即係七十年代被拉去精神病院咧，其實基本上都 一世㗎啦 嚇，冇、嗯啊、錯啦。咁所以咧，其實睇呢套戲劇嗰陣咧，雖然九集啦，好似好長咁啦，咁、 嗯、 但係因為佢好多，仲有好多旁邊嘅人物嘅，我唔講啦嗰啲。咁咧、 嗯 因為有啲人物係負責死嘅，你都明㗎啦嚇。咁、 嗯、 你開頭咧 係 啊， 負責 死又得。咁咧。主要嘅人物咧，嗰啲關係中橫交錯噶，咁而家局中有局啦。頭先我講咧，有幾種局喺裏面嘅，哇，好厲害！咁、 嗯、 咧就將美國好經典嘅連環殺手同埋大屠殺案咧，就編到咧環環相扣。咁、 嗯、 所以咧追看性好高啦，因為你真係好想知道發生咩事咁。咁同埋節奏又快啦，咁所以咧兩天睇完九集咧，算係慢嘅。咁都有好多個其他嘅地方係值得去睇佢嘅，即係除咗你話啊，佢同一時間有四五種案喺裏面嘅喎，咁樣 係咯，咪要好專心咯睇得，即係唔可以行嚟行 去，唔會㗎，唔使㗎，你行唔到去嘅， 已經吸住咗 啦。 太快， 你好想知道每個人物背後究竟發生咩事咧？點解女主角要走咧？點解佢經歷咗啲乜嘢咧？點解佢同阿 Montana 有一仇咧？佢兩個都唔識喎，本來即我哋第一集睇佢唔識噶嘛。咁究竟發生咩事咧？一連串嘅嘢啦，咁同埋關於叮當先生咧，佢本身係打過越戰翻嚟嘅退役兵嚟。咁所以即因為佢嘅身份就令到人哋覺得佢一定係殺手噶啦，同埋啲偏見啊，雖然係白人喎。都是偏見啦咁樣，咁呢個都係裏面想表達嘅呢啲題材嚟嘅。咁、但係其實最重要係咩咧？因為佢係講緊1984年，1984年個風光咧，嗱點樣講？1984年是美好的年代啊，我哋叫做，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每一個年代咧都係美好嘅年代嘅，睇你幾時出世嘅啫，係咪？即係會褪噶嘛，你出世遲啲咪90年代係最美好嘅年代咯，係咪？咁啊總會有最美好嘅。 所以對於你嚟講，你覺得1984係最美好嘅年代 啊？差唔多啦，我係80到90度啦。唔好講啦，跟住咧我就但係最重要係咩咧？佢即係有啲朋友真係唔知道嗰個年代發生過咩事。咁佢真係好神還原啊！我哋叫做即係佢完全還原曬咧嗰個年代嘅服飾啦、髮型啦。因為嗰個年代興咩咧？最重要一點，佢一開始咧就用呢一個做開端嘅，因為成套劇就健康舞 哦， 嗰 aerobic dancer， 而家啲小朋友唔知噶啦，淨係知道瑜伽啦啫。 哎呀死啦！點解我哋啱啱嗰一下哦，咁即係代表我哋知道啦。 我之後睇翻人哋係咁嘅。 唔係你哋同啊嘛， 係啊，係啊，我哋已經係即係鄭多燕嗰啲改良版嚟 啦。我之後睇到係咁嘅。 同埋我哋係傳媒啊嘛，一分都要知啲嘅。 係冇錯，係。 我哋冇透露自己年紀。好啦，咁啊，即係。健康舞啦，健康舞嗰啲衫褲你知啦， 嗰啲 嚇。跟住咧，而家我哋咪成日聽到真理褲呢個字嘅，呢個詞語嘅。 呢個我反而唔知啊，咩嚟噶？ 真理褲啊，即係女仔啲運動褲。 咁啊， 但係咧，一般嚟講，我哋以為女仔著噶嘛，其實喺嗰個年代咧，男仔都著嘅，男仔著嘅應該係，唔係女仔著嘅。咁你嘗試諗下，即係而家啲女仔著嘅真理褲喺啲男生上邊。 哎、我記得邊啲啦，成日打機見到噶嗰啲爆炸頭嘅，其實縮 噶嘛，同埋嗰條褲咧好鬼短嘅，唔使著嘅，咁咧就好緊嘅，咁咧已經好緊噶啦，你再好難理解咧，就唔知點解男仔要加條皮帶嘅。就真係附加條皮帶嘅， 好似個感覺咧，而家玩緊舉重嗰啲運動員嗰 feel 啊， 冇錯啦。咁啊頭髮大部分都係蓬鬆頭啦，女仔。啊，總之你睇落去咧就好 feel 到，即係如果有接觸過八十年代嘅咧，就好 feel 到八十年代嘅嘢嘅。咁尤其是咧，你明白啦，因為譬如怪奇物語咧，都係八十年代背景嘅，八九十年代背景。咁所以突然間咧，你會覺得啊，好似時空倒流，會好正啊！即係呢個係成套戲最令我好回味嘅一個即係 art directing， 即係佢嘅風格，咁所以呢個係值得推薦下嘅。 哦，即係對八十年代有啲情意結嘅人咧，即係睇佢個劇情之餘，又可以睇下佢嗰啲背景，就還原翻個情懷出嚟啦。 系啊系啊， 但我想问一下 Eric 咧，其实系咪因为我自己咧，净系立过少少啫，因为好耐之前咧都有朋友介绍过我睇嘅，但系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哇，其实呢套嘢咧都系几暗黑噶，即系好多都系打啊杀啊咁样。我唔记得系咪一辑系讲修女定系咩嘅咧？ 哦， 系咪 修女就系讲紧精神病院嗰集啦。 哦， 佢成个美国恐怖嗱，毕竟咧叫恐怖故事。 嗯， 所以咧其实咧，当然啦，我哋今次介绍1984咧，就系用好似残杀片咁咧，好多连环杀手啦。但系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所有死咗嘅人咧。如果佢喺个红木下令营嘅范围里面死咧，佢个灵魂咧就会被囚禁喺里面嘅，佢永远都唔可以转，即系唔可以投胎嘅。即系如果我用投胎嘅方法讲，所以佢系不停咁过咗几十年之后咧，三十年之后咧，嗰啲人咧仲，嗰啲鬼魂都仲喺里面 嘅。哦， 而且佢哋唯一嘅乐趣咧就系、是、将偷入嚟呢个下令营嘅人咧杀咗嘅。 吓吓 吓，系好得意嘅。咁即係始終佢係一個鬼片啦，咁所以佢最後會變咗係鬼啊所有嘢。 哦， 咁頭先你講嗰樣，譬如再細嗰個女嗰、那個修女服嗰個係應該係精神病院嗰度，嗰櫃。 哦， 咁嗰櫃係暗黑啲嘅，因為佢上面嗰個真實故事嘅，有某間精神病院出咗醜聞啦，咁有個女記者，佢咧就為咗探個真相咧，就扮精神病入咗去嘅。 嗯， 咁佢就喺度住咗幾年，跟住將嘢所有記錄曬，跟住出埋揭露佢哋嘅黑暗。 嗯， 咁佢其實佢每一季咧都有個真實嘅背景喺後邊。 哦，跟住再加少少即係其他嘅創意落去。係 啊，即係佢譬如將佢啲鬼魂化啦，即係鬼片化啦，或者係將一啲神秘主義化啦，譬如末日嗰季就係講世界末日噶啦，核彈侵略美國咁，咁但係就。跟住就逃難之後就發生好多奇怪嘅事啊！咁佢嗰個邏輯都幾有趣嘅，有陣時睇佢咧，早期可能比較難接受啲嘅，如果你唔係好理解美國嗰啲新聞故事嘅話，咁但係你睇睇，如果你放鬆睇咧，你當佢只係一個古仔去睇咧，其實就好吸引嘅，因為佢個佈局係佈得好叻嘅。 係，咁對完全未接觸過呢一個美國恐怖故事嘅觀眾嚟講啦，佢而家有九季啦，你覺得係睇邊一季先入為，即係先入手會比較好啲咧？ 當然係睇第三季啦，女巫集會啦，因為第一全女班啦，全女班各級各界各個年齡嘅靚女都有啦。 哦 ，OK， 佢係平均一年一集定一年一季定點？ 一年一季。 嗯，哇，都好多年前咯， 系咯， 咁所以去到第九季咧，好多女角都换晒噶。其实第九季基本上换晒啲人仔， 系啲靓女变晒衣啦， 系啊系啊，咁就 Emma Roberts 就自己能够做女人咯。咁其实都看重第十季嘅，即系嚟紧嗰季嘅，因为佢就会发展女巫团，即系第三季嗰啲角色咧会翻翻嚟嘅，咁即系嗰批旧角色会出现。咁所以如果你话当入口嘅咧，即系感受下嘅咧，我觉得第三季好睇嘅，有味道感人有 feel 嘅咧，第五季嘅酒店系好好睇嘅， 系 啊，我都俾佢感动过好多次。 嗯嗯，加上今次第九季你都系推介嘅， 系推荐嘅，因为有八十年代嘅风味。 好啊，咁啊，等大家都有選擇啦，同埋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幾犀利嘅事情嚟嘅，即係一路每年一季咧，即係好多時去到第三四季，好容易就會即係俾啲觀眾覺得，喂唔得，即係冇之前咁好喎，咁樣，咁但係一路去到第九季都仲有啲即係新嘅嘢俾大家感受下，同埋亦都更加期待第十季嘅時候，咁其實佢都做得唔錯。 呢一季直情係破紀錄嘅，翻即係反撲啊個收視率，同埋佢嗰個爛番茄咧可以高到94分。 哇！咁真係要睇下咁高分。 IMDB 係8.97啦，都好耐冇出現過呢個分數。 好，睇完再同你報告。 yes, 好， 好，今晚唔該曬 Eric， 拜拜， 拜拜。 望着你侧影，当你在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重动接上，你便无勇 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台湾，陆委会说，若果陈同佳确定要到台湾面对司法，随时可以透过联系窗口联络。相关事宜已经准备就绪，一切依法办理。又說關鍵在於陳同佳真實的投案意願以及港府的責任感。台灣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劉偉廷說，根據台灣刑事訴訟法規定，案件已經被檢察機關發現不符合自首條件，陳同佳只能夠算是投案。劉偉廷說，陳同佳自願到台灣投案可以算是有悔意，加上如果獲得被害者家屬原諒，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機會不高。但是殺人是重罪，法律規定至少要判十年以上。歐盟領導人舉行峰會，就同中國的關係發表聲明，嚴重關切中國人權和香港局勢等，並且敦促年底之前完成歐中投資協定談判。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在布魯塞爾召開為期兩日特別峰會，歐洲理事會發表首日會議結論的聲明，強調嚴重關切中國人權狀況、香港局勢以及中國少數族群的問題。在經貿談判部分，聲明重申中國必須促進經貿平衡並且實現互惠，為達成年底前完成投資協定談判目標，呼籲中國履行先前的承諾，解決市場准入壁壘、產能過剩問題，並且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工業補貼談判等。俄羅斯單日新增9412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是自5月23日以來的新高。首都莫斯科的疫情持续，市长索比亚宁警告民众，如果仍然漠视相关防疫规例，当局可能会恢复执行强硬措施。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目前没有计划在全国重新实施封锁。波兰过去一星期每日都有超过1000人感染，星期五更加首次突破2000宗。最新數字顯示，中部和北部地區都出現高感染率，衛生部門正是注視疫情發展，強調疫情受控。南韓新增63宗確診病例，其中53宗是社區感染，再多1人死亡，累計近24000人感染，416人不治。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踏入第六日， 阿美尼亞外交部說準備與法國、俄羅斯和美國接觸，尋求在有主權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地區停戰。歐安組織明斯克調解小組聯合主席的法、俄、美三國早前就納卡地區衝突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暴力升級，呼籲衝突各方盡快停火，恢復談判。亞塞拜疆總統至今仍然拒絕談判，盟友土耳其曾經表示持久的停火取決於亞美尼亞人是否從亞塞拜疆的每一塊土地撤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600點，跌2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5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71，歐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4美元，賣出1,904.44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天氣稍涼，風勢較大，亦都有一兩陣雨。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開心聽歌，唔開心聽歌，順境聽歌，逆境 更加要聽歌。 我系风骚快荣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啦，10:30之后，头先送走咗李亚力啦，咁而家喺直播室咧就有 Kitty， 有我呢，仲有敏大人喺度嘅。 Hello， 好啦，不如我问先啦。 好啊，好啊。 你记唔记得咧？上个礼拜咧，你抛咗条问题出嚟，跟住咧我就话我揾啦。 我唔记得啦。 好嘢，你真系唔记得咗。 系， 就是、印度神油啦。 我个脑唔系成日我嚟谂呢啲嘢。 哎呀，俾你讲完之后，我脑就成日记住呢啲嘢，所以咧我就真系揾咗印度神油。 点解好用噶？ 嗱，首先啦，好啦， 佢揾咗个资料，即系冇话买咗嚟用嘅。 你个 other part 有冇话好用？ 嗱，首先好，我哋由浅入深啊吓。 系。 到底印度神油一分题是来自哪一度的呢？即是哪一度发明的呢？ 即印度神油在哪度发明？ 是啊，是哪一度地方发明的呢？ 即不是印度啦，他这样 问的。哦，不是的，可以是的。 我觉得是英国。 由浅入深。 嗰啲英國人用嗰啲墨水咧，叫印度墨嘅喎。即係雖然我哋成日即係嚇以前見到嗰啲英國嘅嗰啲故事啊，係咪幾多世紀嗰啲啊？拎條嗰啲真係叫毛筆與毛筆啊，嗰啲點嗰啲嗰啲墨水係喺印度嚟嘅喎。咁呢個印度墨同埋印度神油，即係好似揚州炒飯同埋羅宋湯咁，一定係 係啊！ 我覺得有三個地方可能似。一個西藏， 嗯， 因為好多嗰啲咩天山雪蓮啊，好多唔知乜鬼珍貴藥材啊嗰度噶嘛，一個就可能真係中國，係啊，即係佢哋又 中國人認為中國發明咗 90% 嘅嘢咁，係 地球上係啦，跟住之後就過咗去印度，又或者可能真係就係頭先所講英國咯， 嗯， 英國唔會嘅，英國人唔會發明呢啲， 可能加咗啲科學元素落去，醫學元素落去印度，跟住佢就自己再研發出一個叫印度神油啊， 但會唔會真係就係印度發明啊？Kitty 先我哋 係啦， 因為印度之前佢未講過有一集咧，講嗰個咩啊嘛 ，Ayurvedic 啊嘛咩？ 哦，係係啊，佛陀 嚇嗰個係啊，咁就係講呢一個印度其實佢早期嘅有幾本書嘅，真係最初幾本書係講呢一個即係保健，咁同埋印度有一本好勁嘅書叫《聖經》啊嘛，大嗰個聖啊嘛， 係啊， 我上網試過 search 嚟睇，你知唔知？跟住發現原來全部都係印一個啲咩 部位咯，唔係 體位， 同埋體位，唔係 英文嚟，跟住我睇唔明 嗰啲嘢，嗰啲嘢 放喺圖嘅啫，唔使睇字喎。 愛情已經係衝過咗語言嘅障礙嘅， 嗰啲身體語言嚟㗎啦，已經。 莫莉已經講咗幾個國家啦， 係啊， 好，最後答案， 等我估下先。 我可唔可以一噏噏咁多個國家㗎？定係要我揀一個嘅都係？ 揀一個咯。 話曬中秋節，你唔係唔熟我哋啊？ 咁你講幾個咯？ 尼泊爾， 好，尼泊爾，莫莉， 我揀到幾個問題啊？難得今日 Kitty 熟我哋。 我俾個 tips 啊，近嘅， 近印度，近我哋， 唔係近我哋嘅，即係近嘅， 近我哋， 唔使諗到咁遠， 即係唔係近印度嘅。 唔关印度事嘅， 俾个贴士我哋，俾个贴士我哋啦。中国西藏，你话俾我拣两个。 西藏唔系好多， 又远啲啦。 喇嘛 咁远咗， 应该清心净。 所以咪传晒啲肉丸过嗰边咯。 我唔用啦，我唔用啦，俾你 啦，传晒肉丸 啦，留翻俾你用咁样啊。 好啦，我开估啦。 好， 答案印度神油嘅原产地其实系。香港啊，你哋肯定冇见过呢一支印度神油顶啦。 啊，咁我明啦，其实就系扮咩？ 冇错啦， 因为我细细个咧，真系嗰四五岁啊，搭电车咧，咁你识字唔多啦，我未必系四，应该五岁到啦。跟住我记得喺个电车望出去出边，就见到街咧有幅墙，写住个好大嘅广告，然后我好大声咁问我老豆咩？印度神油啊！佢点样算咁样？ 冇错啦，就应该就系嗰个广告啦，敏大人啊，你又谂得翻嗱，原来咧喺1958年嘅时候咧，香港有两兄弟啦，就姓何嘅，咁就喺九龙咧建立咗华人行化工厂，呢个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咁去到70年代嘅时候咧，呢一间华人行化工厂咧就推出咗各类嘅日用化工品，咁其实咧呢一间工厂出咗好多我哋为人熟悉嘅产品噶啦，就咁听佢厂名咧联想唔到啊，但系咧当你一睇翻电视广告嘅时候，香港脚发咗。咁樣就用嗰一個嘅香港腳嘅用品咧，就係佢哋發，即係佢哋出產嘅。 哦，即係同一間廠嚟㗎。 係啦，同埋咧，有曱甴唔使用咩黑旋風，用黑旋風就得㗎啦。咁嗰只 咁如果用嗰個好愛皮膚嗰個好堅定嗰個得唔得咧？ 就 係 同一個藥廠嚟嘅，係同一間廠嚟㗎，係啊。嗰個唔使用劍嘅，咁樣都係佢哋嘅，係啦。咁啊，另一款就係用咩堅啊，咁樣都係佢哋嘅喎。咁原來咧，呢個印度神油咧，都係佢哋當時推出一個好犀利嘅產品，就係一個男人專用嘅妙藥。咁原來嗰時。广告咧都有一句劲嘢嘅，就系、是、今晚你就知咁。嗱，咁 今晚你就知。 咁 咧，原來嗰陣時 咧點燈嘅，原來 係啦，就都幾深入民心嘅。 咁點解要叫印度神油啊？ 係啦，呢個正正咧就係第二條問題啦。既然喺呢間香港藥廠啊去到做嘅啦，咁點解佢要叫印度神油呢？呢、這個 open question 你哋自己猜測一下啦。 通常嗰啲會覺得神秘啲啊嘛，同埋即係其實西人佢都會講話有某啲藥咧，即係有啲點講啦，補藥咧，佢哋會叫 snake oil 咁有個名噶嘛，有個故事噶嘛。咁我唔知佢同。我不知道我不敢亂噏。 但其實呢問大人講咗兩個字都中㗎啦，我覺得應該有一分。唔係，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個神秘啊。 神秘。 係、哦、啦，呢、這個字都中咗。如果 marking scheme 呢句應該有一分嘅。佢、哦、就話、哦，因為咧點解要改呢一個名咧？佢哋就有解釋嘅。佢話迎合咧當時嘅香港人對印度嘅一個印象，因為當時香港人咧就覺得印度呢個地方咧好神秘啦，同埋好似問大人頭先咁講啦，即係佢哋有一本聖經。所以對於他們的印象呢，可能性那方面的藥物呢就會立刻聯想到印度、他們那邊應該有很多這些藥物的這樣，所以呢就將它取名就叫做印度神油了、啊、好了，到第三條，到到印到底 很興奮、 啊 這個印度神油令到 Kitty 很興奮、 印度神油呢，它那個成分有什麼在這裡呢？ 有 好啊，你都算做 有一分啦，唔系问题有 取巧喎、啊，系主要有一样嘢嘅， 系 嗱，你谂下佢嗰个作用系啲咩，或者个作用嘅 辣椒油 系。不如咁啦， 我估下先啦，俾我 系咯，俾我哋估下。 好啊，用一首歌嘅时间估下、到底呢个印度神油有啲咩成分嘅咧？ 我被你接走，忙于替你绽放，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的再汹涌，有你有我还有梦，在某个角落，在某个星空，在那里闪烁。谁不曾做了又做，这一错再错，谁不曾爱做梦，别偷偷摸摸去偷看几种对头，每当我快要发愁才紧要关头，是你再次感动我，你把青涩懵懂在我眼中，把你的精致那道彩虹，我的人生之中等你找着我，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这首歌回来继续这个冷知识之夜，到底刚才问的印度神油它的成分包括了什么呢？ 刚才问大话辣椒嘛，还有油 辣椒应该真的不会的。咁啊，茉莉就话薄荷， 系要凉浸浸啲嘅， 但系 刺激啲， 到底要凉浸浸啲啊，定系要热辣辣啲咧？ 两样佢都中意， 但会唔会太刺激咧？ 系咯， 佢个刺激 姜姜姜， 哇，咁啊好辣！ 喂，大佬你始终 佢嗰度都好敏感噶喎， 你唔系主食啊嘛， 佢就嚟攞啲蒜啊， 炒埋佢， 咁样爆一爆 香佢。系咪食材？系咪食材？ 总之五辛嗰啲嘢咧，茉莉就觉得应该会落咗落去度嘅。 系咪食材嚟噶？ 唔系， 个植物嚟嘅。 当然它是一些植物啦，但是它当中有个成分呢是我们有时医药都会用到的。是啦。 咁真係薄荷嘅啫，醒下神啊！ 系啦，薄荷叶。 除咗醒神之外，其实都有真係一种 振奋嘅作用。 差唔多啦，唔係振奋。 係镇定啊，反而。 係啦。 哇。 镇定。 有咩药可以镇定用啊？ 差唔多啦，係呢个方向啦。 药材嚟嘅植物就係 咪而家我希望你哋答嗰个答案系一个乜乜剂咁样咯， 哦，镇静剂咯， 你差唔多啦， 兴奋剂，兴奋剂， 仲有咩剂咧？ 好大剂， 系唔大剂唔用啦， 嗱，不如 清洁剂， 唔需要清洁嘅，嗱我一讲呢个，可能你哋就会明噶啦，因为咧用咗呢个剂咧，佢作用就系令到男士嗰个生殖器官，即系好敏感个头嗰部位咧，就冇敏感，咁所以咧，佢先至可以持久啲啦。 麻醉药 冇错啦，一分就系麻醉剂啦。 吓，点解要用麻醉剂啊？佢已经好难得先至。 嗱，当然啦，先都会有少少刺激， 即系等佢感觉唔到嘅刺激， 系啦， 咁咪可以耐持久啲咯。 冇错，就系咁啦。嗱，当然啦，佢就会 咁可能唔系咁开心噶。 系咯，已经好攰啦。 都有少少你头先讲有少少刺激性嘅精油喺度嘅，咁等佢咧 feel 到刺激之后咧。就開始冇咁敏感啦，係啦，如果太敏感嘅時候咧，就冇咁持久嘛，係啦，所以敏大人咧加加埋埋已經有兩分㗎啦， 咁我你咧 冇喎。 系啊，唔紧要啦，佢得到呢个冷知识已经好有用噶。 系啊，点解我有用啊？我女人嚟啊，我仲答你系啊。好啦，咁不如到我开题啦，好唔好啊？嗱，咁我呢个题目咧就系关于一啲国旗事嘅。咁大家都知诶，好多国旗都有三只颜色噶啦，系咪？咁咧有一个嘅国旗咧，就系德国。德国究竟边三只颜色咧？ 咪黑 黄红咯， 红系咯， 系啦，黑色、黄色、红色系咪？ 系啊， 有一只颜色错， 吓， 系橙色嚟嘅，唔系黑色嚟嘅嗰个， 唔系，唔系，系黑色， 黑色唔系黄色、红色咩？ 红色系啱，但系唔系黄色， 系黄色， 系啦， 黄色嚟噶，绿色嚟噶， 唔系绿色， 咩？我识盲啊，蓝色嚟噶， 同埋佢哋嘅次序系点啊？ 唔记得， 但我真系记得黑黄红，黑黄白， 唔系。 冇呢个吓，黑色、红色、白色， 唔系白色嘅， 黄色咯， 系啊，唔系橙，唔系黄色系橙嗰啲噶啦。 最后答案， 你呢个系咪有啲警广噶？ 少少嘅， 即系咪深黄色咁？ 原来唔系 黄色咁啊！ 仲要系德国嘅驻日本大使馆喺两年前，即系2018年嘅时候， 矫正人哋， 矫正人哋嘅 杏色。 唔系 啡色， 嗱肯定系黑色噶啦，肯定都系红色噶啦， 系即系第三只色啊嘛， 系啦，第三 只色我哋误会咗系黄色， 系啦， 哦，咁系咪大家都错啊嘛，站飞城市， 咁我哋咪估翻个 橙咪橙， 差唔多嗰啲色咯， 我哋红橙黄绿青蓝先估晒，咖啡色。 佢唔係嗰啲最實色嘅七隻色嗰啲嚟㗎，即係唔係紅橙黃綠青藍紫， 即咖啡色咯，唔係。 系咪嗰啲啊？系咪嗰类啊？ 嗯， 又唔系， 佢其實真係黃色 feel 噶，我睇咗好耐，我都覺得。 但係佢就話唔係。 佢就話唔係啦。而佢官方話唔係，冇理由我仲話你唔係咁噶。 香港都有啲家電係有隻。 系啊，又系啊， 个名系咁样噶嘛，但其实到底系咪德国，我真系唔知啦。 系啊， 但系成日见到佢啲颜色噶嘛， 系啊，德国嘅宝贝嘛， 系啊， 佢好似唔系德国噶， 系咯，但系佢系佢有用嗰个颜色噶嘛， 印度神油一样， 系啊，冇错， 都系扬州炒饭嗰啲 friend， 系， 咁系咩色？ 你哋想开股，我随时可以开股嘅， 有咩色啊？ 即系佢形容嗰只黄色系另一只色， 系啦。 咁可能係啲近黃色嘅， 係啦，係 啦， 係 啦，咁樣諗啦， 綠色又唔係 金色， 係啊 ，Kitty 有一分。咁佢就話啦，德國嘅駐日本大使館2018年嘅時候咧，呼應啊國旗制定咗170周年，即係2018年嘅時候，佢哋制定呢個國旗170年啦。咁佢哋就澄清啦，原來佢嘅國旗咧由上到下嘅顏色咧就係黑色、紅色。同埋金色而唔係黃色嘅，咁、好啦，咁佢亦都話啦，而且早前啊喺1848年嘅3月9日德國革命嘅時候咧，由德國嘅聯邦決定以呢三隻顏色作為佢哋國旗嘅顏色嘅。好啦，咁究竟呢三隻顏色嘅含義又係代表啲乜嘢呢？ 金嚟財富咯，唔係啊？ 啱， 啱咗個 一分。紅色係咪代表熱血？爱国 系， 诶 ，Kitty 有一分， yes. 哇！你哋喺呢个题目里面攞咗好多分啊！ 跟住就到 黑色啦， 黑色代表 勤力， 唔系， 忠诚， 唔系， 代表勇敢， 累近啦， 坚忍，坚强，坚持，奋斗，拼搏， 拳击， 好开股， 好。 佢就話呢三隻顏色嘅含義咧，黑色就係代表住堅定嘅決心，紅色就代表熱血，而金色咧就代表財富同埋智慧。咁話呢個就係咧德國國旗啊，原來背後嘅含義嚟嘅。 哦 消遣都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耶稣发誓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

佢覺得都可以夾硬揾到啲即係聯繫嘅。阿、Kitty 咧就先講咗條題目啦，就係、是、講印度神遊啦。係咁跟住咧，阿莫莉就講咗咧佛旗啦。係好啦，咁跟住我都講一啲嘢咧，都可以夾硬有聯繫嘅。咁、就係咧傳說中咧有一種食物咧，即、就、係、是、男士食完之後咧，佢今晚你就知噶啦。咁呢一隻咧就生蠔啦。 你中唔中意食？ 好中意。 好中意， 好 OK， 系你OK噶， 我OK，系未去到好中意咯，但系OK嘅。 系啦，今日我咧，今日个女咧就俾咗一本儿童书我睇， 系 咁啊，即系唔睇，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嘅生蚝可以做到一个咁伟大嘅工程嘅。 系 佢咧，你觉得咧，生蚝其实喺呢一个即系咸水入边可以做到乜嘢？对于成个世界 喺咸水啊， 系啊。 咸水啊， 你 冇话 就系俾我哋食啦，好处就 喺个海嗰度， 系任何即系海啊，或者系任何嘅咸水嘅区咯， 吸咗啲铁， 差唔多啦，但系 嗰啲有毒嗰啲铁， 但系唔系铁，咁无啦啦点会周街都系周海都系， 佢成日话海有啲污染嗰啲铁定唔知鬼噶嘛，成日话人唔好食啲铁噶， 但系都系差唔多嘅， 差唔多 都系啲吸嘢嚟嘅， 吸咗啲嘢，吸咗啲微生物。吸咗啲 污水变净水， 今日你哋两个都有分啦， 都啱， 系啦，因为嗱，正确嚟讲啦，即系我哋试下用翻小朋友嘅科普嚟讲啦吓，咁其实原来生蚝咧，佢咧就可以咧即系过滤啊，过滤啲水啊，咸水啊，海水啊，或总之系佢身处嘅水啊，咁咧就系减少咧嗰个海水当中嗰啲有机物啊，就防止。即係佢哋太多嗰啲，譬如青苔啊，或者海藻啊咁樣。咁其實有咩好處咧？即係吸咗佢哋之後，即係你見到有時咧有啲河咧，我都見過有啲河本來咧好靚嘅，但係因為佢太多浮萍啊、水草啊嗰啲咧，咁咧就蓋曬成條河。咁蓋曬成條河咧，咁咧其實啲魚咧就食。下面嗰啲水草噶嘛，咁但系蓋曬成條河咧，就變咗咧減少咗咧呢個水入面嘅含氧量啊。咁就變咗水入面嘅植物咧就生唔到，啲魚又冇嘢食，跟住咧就變咗植物咧同埋啲水入面嘅動物咧都生存唔到啦。咁所以生蠔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力量咧，就可以過濾嗰啲有多即過多嘅有機物咯。咁睇完之後咧，我覺得我會食少啲生蠔。 係，同埋咧，嗰粒珍珠係咪就係嗰啲污糟嘢咧？如果咁講， 應該唔係啩？ 唔係， 買到咁貴，原來係嗰啲污糟嘢嚟嘅。 咁所以我頭先講嗰個咧，即係佢嗰個過濾系統做嗰樣嘢咧，就是、叫防止叫富營養化。佢真係有個 term 嘅，就係當佢即係減少咗嗰啲水海藻啊嗰啲嘅生長咧嚇，咁、就叫減少咗嗰個富營養化。咁嗱，你哋又估下咧，一隻蠔啊，每小時啊可以過濾幾多升幾多公升嘅海水啊？ 每小時一個鐘啊，多定少啊？咁如果係， 即係你咁明點解咧啲蠔咁有海水味啊？ 哦， 咁啊，佢哋係愛嚟過濾 自己， 係有啲 filter 嚟嘅。其實我哋唔應該拎曬佢上嚟。 係。 但之前又話太多又唔得㗎喎， 所以啲人咪食曬佢啦， 飲佢食嘅，求啲人食咗佢嘅。我估一個鐘有冇一百公升？ 一百攰死佢喎！ 咁啲水係咁流嘅啫嘛，佢都唔使喐嘅，佢都唔使喐嘅， 一百嘛。咁阿莫咧， 我估十喎，反而少啲。 十公升， 但一公升好少，一公升咁样嘅啫。 你一只蚝咁样嘅啫， 一个钟、啊， 手掌咁大啫， 一流就过咗噶咯。 佢吸、啊， 好睇啊！你哋两 再呕翻出嚟、 啊。Kitty 就估100公升， 我估十。 咁如果系咁就系莫莉近少少嘅， 系 啦，佢每小时系过滤到30升嘅海水啊， 都多， 其实都好多啊， 系 啊， 咁就咪真系有分啊？ 系啊，你有分啦， 你有分啦， 点都勾啲分翻嚟先， 你计分你自己加啲落去 啦。好啊，但系跟住我就想再俾大家估，既然咧啲即系蚝咧系对于即系某啲咸水区啊咁紧要啦，系嘛？咁所以就應該我哋已經好珍惜佢啦。但係咧，我就想問你啦，其實而家地球上咧 有幾多嘅蠔椒啊？其實你知咩叫蠔椒先？蠔椒就係咧，即係嗰啲 蠔殼啊， 嗰啲蠔嘅 B B 咧，俾人沖咗去個石頭上，然後跟住佢哋就喺嗰個石頭度寄居啦。慢慢咧，咁佢哋咪成嚿石頭咪黐滿曬呢啲蠔噶嚇咁樣啦，即係。 哦，嗰啲原來係蠔嚟㗎，都係 friend 咁樣，咁啊叫蠔椒嘅。 嗯， 咁你知唔知而家地球上咧有幾百分之幾嘅嚇幾個 percent 嘅蠔椒咧就已經焦咗咧？ 焦咗， 我都唔知喎，冇乜， 你估下， 唔係好識 嗰啲，係咯， 撞咯， 係咪真係一嚿石入面見到綠色咁轉出嚟嗰啲啊？黐實咗喺嚿石入面， 佢直頭咪喺嚿石上面好有 好似硬係有個貝殼咁樣好硬嗰啲嘛？ 有百分之幾焦咗？ 係啊，焦咗。 我估有70% 嚇咁多。 因為一嚿石入面有好多粒呢啲咁嘅嘢嘅喎，黐實曬，石刮到我爛曬手腳。係 係，應該嗰啲以前有游水嘅時候。 係啊，你望一嚿石真係好多粒嘅喎。 而家係問地球上 幾多 變咗呢啲焦係咪？ 蠔焦。幾多蠔椒冇咗，即係本來係有嗰、那個濾水嘅功能，幾多已經我哋嘅濾水器已經剩翻幾多咧？或者冇咗幾多咧？ 係 冇咗30%啦。 我估70%，堅持。 嗯，係。咁今次阿茉莉又分 啦，哇！犀利喎！ 所以恭喜茉莉，但係我就唔恭喜啲蠔咯。 係、哎， 因為其實咧，地球上有85% 哇！ 嘅蠔椒咧，係冇咗噶，咁所以咧， 是不是就係俾啲人攞咗去食啊， 係啊，同珊瑚一樣啊， 我覺得係污染令到佢冇咗 啊，佢有幾個原因嘅，就係、是、第一就污即係因為佢哋呼吸唔到啦，即係佢哋越少就佢哋越少 friend 咧， 就自己嗰個 生態環境就越差噶，因為佢哋就越嚟越 負荷越大啦， 係啦，負荷越大，佢呼吸唔到啦，咁因為個含氧量越嚟越低啊嘛，即係佢少 friend 同佢點樣啊，去打嗰場吸嗰啲微生物啊，或者係有機生物嘅戰啊嘛，咁就冚實曬嗰啲海面啦，跟住佢哋呼吸唔到啦，咁啊另外就係。咁樣就再加重咗嗰個污染啦。咁、仲有嗰啲填海工程啊。咁、仲有一樣就係、是，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食得佢哋太多咯。 嗯。 二月，那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茶，低矮的夜色贴粉你。说点大道理，曾经我们都同意，一无所有的提议。Frisbee 太热，总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肝脾气。好几天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生活维护主义不宁，让这慢慢不。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不带手机，一把火色调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姑娘马塔塔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请你也抬头看看我的 starry night， 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 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直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早知道我的顺利，自从你有的结局。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肝脾气。好几天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生活维护主义，我宁可让这好慢慢。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 俗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继续翻翻嚟呢个敏感时刻啦，到我问问题咯。其实都可以叫做一个延续嚟嘅，咁啊头先讲印度神油啦，我呢度讲佛奇啦， 你唔好话，你唔好话，你只有问我哋用嘅方法系乜嘢？ 我问翻做咩啦？系咪即系佢月亮令到我哋啊？ 系啦，嗱，我咧就想讲一啲咧关于受孕嘅嘢，即系生 B B 嘅嘢啊。你哋估下咧喺边一个地方咧？ 印度。 就有一个日子咧，就系、是、定呢个九月十二号，做一个叫做受孕日嘅一个日子。 系咪真系嗰日特别容易大肚噶？ 嗱，嗰日咧就系、是、已婚嘅人士咧，系可以得到一日法定假期喺屋企里面专心做人噶、哦，就希望佢哋咧喺嗰日咧就可以真系受到孕啦。咁到底边个地方谂出呢个嘅方法，希望佢哋嘅国民啊，即系多啲呢个生产力咧喺做人方面， 一定唔系东南亚啦。 我觉得佢哋 边会咁傻啊？ 仲有太多人啦，已经会唔会系呢一个？ 我觉得似西方国 家，系啊，欧洲咁样咧，北欧咁样咧。是不是属于北欧？ 佢唔属于北欧嘅， 即系唔系冻嘅地方嚟噶。 佢冻唔冻？佢都可以好冻噶，佢都可以好冻噶。佢冻嘅时候都 大国定系细国？ 都大，去大国嚟噶，大国嚟噶，系啊。咁佢就唔系全国嘅，佢就 某啲市或者某啲州。 系啦，系啦，系。 喂，咁我估美国啦。 嗯， 美国系好多呢啲奇奇咧咧嗰啲节日噶。吓， 放假喎。 系啊， 放假一日，九月十二号啊。 但系我觉得美国人随时随刻都做得噶啦，即系唔系咁。咁 唔需要吸引佢， 佢俾个藉口自己放假啫。 但系佢话唔系北欧，系咪南美洲噶？我觉得 你咁望住我嘅，可能真系美国。 唔系美国，唔系美国，唔系美国， 唔系美国， 系大国嚟嘅， 系大加拿大、 荷兰、荷兰。 嗯， 荷兰都唔系好大面积，哇！ 佢个人口大概有1.4亿人嘅，所以你话哇，都系一个大国。 1.4亿啊， 人口系啦。 德国 唔系 德， 你话唔系泰国定唔系德国？ 唔系德国， 唔系。 嗯。 意大利三個字 冇理由噶，係意大利 需要拉啲熱情， 係咯， 熱情得嚟都貴，嫌唔夠小朋友，不如定一日再熱情啲啦。 夾硬我要俾佢咩噶？一點幾啊？ 一點幾？ 越南覺得唔係 三個字， 土耳其冇理由噶。 嗯哼哼， 差唔多啦。 嗯哼， 加拿大， 加拿大我估咗啦，头先 唔系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 爱尔兰， 加拿大系而家系 俄罗斯， 系啦，我呢家 好劲啊， 我都估到俄罗斯啦。 嗱，就系咁样嘅，佢话喺2006年咧，俄罗斯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咧就将九月十二号定咗做受孕日，咁呢日嘅已婚人士咧就可以有一日嘅法定假期啦，等佢哋留喺屋企去专心做人嘅。犀利嘅就系、是、如果你 trace 翻后屘你真系有咗咯，跟住发现你真系喺嗰一日受孕嘅， 咁点啊？ 十个月之后生咗 B B 出嚟咧，呢对夫妻就可以获得奖金。电视或者洗衣机等等一啲嘅奖品， 哇！ 例如咧，2007年咧就真系有获奖者啦。 咁耐年前， 可以证实到噶。 係啦，我諗佢就係 check 到係推斷翻佢係邊一日受孕嘅。咁佢咧就得到一架越野車做獎品咯。係、嗯、啊，咁即係話啊，我呢一個嘅政策終於真係有用啦，咁樣就獎勵翻你。 佢哋好少人嗎？ 哦，佢話咧，因為佢哋嘅出生率下降啊，導致佢哋嗰俄軍兵員不足，每年人口咧就慢慢減少，即係每年減少約70万人咁多。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危機嚟嘅。所以喺2006年開始咧，呢一個嘅州份咧就有呢一個嘅日子定咗出嚟啦。 係好啦，咁啊到我考大家咯噃。咁我咧即系头先听阿 Kitty 讲好多关于印度嘅嘢啦，咁我都问一条印度嘅问题啦。咁我哋平时去印度铺头都会食到一种叫做烤鸡肉咖喱。咁嗰种烤鸡肉咖喱咧，就其实系有番茄味嘅。佢、英文名好似叫 Chicken Tikka Masala 咁样嘅。咁跟住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嘅番茄烤鸡肉嘅咖喱咧，原来都系唔系嚟自呢个印度嘅、哦。咁我亦都唔会问你哋喺边嘅，我会话埋俾你听，佢系嚟自英国嘅。咁、啊带有呢个英国风味嘅菜式， 而且好 friend 噶，唔知系咪 friend 啊？总之好有关系噶嘛，两个国家。 系啦，咁但系呢、这个厨师点解会谂？想到明明咖喱鸡佢又会整啲番茄落去咧， 吓点解会谂到咁？佢中意 咪雪柜有咩咪整咩咯？ 其实佢系唔小心整到嘅咋，系啦， 系、就系唔小心跌咗落去咯， 即系好似整香槟咁啊嘛，整坏咗啲红酒咪变咗香槟咯。 佢攞啲隔夜餸咯，系咪捞埋一齐？系咪捞咗落啲汤度啊？捞咗落啲 关捞事嘅系 捞咗落啲罗宋汤度啊？ 印度又有罗宋汤啊？捞咗披萨， 系咪捞咗落啲嘢度啊？ 佢捞咗落啲嘢度， 咪就捞咗落啲茄汁度咯？ 咪啲茄汁捞咗落啲嘢度， 咪茄汁捞咗落啲鸡度咯？好似麦兜啲对话， 而家系纸包鸡，跟住鸡包纸，跟住纸包鸡， 鸡包纸包鸡包纸。 好啦，俾一分 Kitty 啦， 好嘢。 佢就话咧，其实原来咧，因为有个厨师，个厨师咧就去咗呢个嘅英国嘅时候，就想整一个英国风味嘅咖喱。咁呢一个孟加拉嘅厨师咧，咁啊整呢个嘅时候啊，谂紧点样整嘅时候，突然间啊，据闻啊，呢、這个厨师谂住做一道适合嗰阵时即系个当地口味嘅咖喱嘅时候，唔小心将一罐番茄汤咧。就淋咗落去啲雞肉度，咁啊，於是啊，已經醃好咗噶啦，咁啊，不如唔好嘥啦，咁啊，攞咗出嚟啊，嘗試倒埋落啲咖喱度，咁啊試下啦。點知結果出奇地啊，又唔係話太辣，又好似好適合佢哋嘅口味，因為你知英國人好中意咩都加番茄湯啊，咩都番茄嘢落去噶嘛。咁啊，結果咧就整咗呢一個嘅英式嘅咖喱啦。咁佢哋亦都一直叫做香料烤雞嘅咖喱啊，咁樣啦。呢一道菜亦都喺英國。广受欢迎，尤其是在这个外卖的食品店里面，原来它呢只是仅次于炸鱼薯条啦，同埋中国嘅一啲炒啊、热炒啊、第三个最多人认识嘅菜式就系呢一个啦。 哦， 好，咁啊，不如而家播部分做啦。 好啊， 咁啊，最后尾啦，敏大人， 知啊，而家已经知啦， 有三分， 系， 我有四分 ，Kitty 有四分， 好 呀，好呀。 飞龙小姐飞龙，飞龙小姐飞龙，飞龙小姐飞龙。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飞龙小姐飞罗梦，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飞罗梦小姐，飞罗梦小姐，飞罗的爱。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59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4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加元1.33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6.26美元，卖出1907.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较大，亦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不单止是一首歌，还可以是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不到的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是不是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家人和朋友，我们都可以陪他们讲多一点，听他们讲多一点。一起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一点。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半钟之后咧，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啊， 咁今日咧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性知识嘅。Hello Anna， 好，大家好啊， 系。 今日咧主要都系咧就医最近咧见咗一啲个案啦， 系。 咁就系好想睇下，即系女性啊吓。女性的個案當中，看看他們呢那個性慾或者性生活當中的不同的角度，樣嗯嗯嗯，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其實一般來說呢，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說，會不會覺得，女性的性慾是低過男性，還是現在其實你們會怎麼看的呢？ 以前會覺得是的，現在就發現不 是。因為大家都是男女都有性慾，不過整體來說，如果是講性慾呢，其實大家都記得性慾是由身體的主要是哪一個荷爾蒙會影響了人的性慾的高低的。 我唔记得喎 ，Anna。 男性荷尔蒙啊，系啊， 即 我哋讲紧喺个血液入边有 testosterone 啦，吓呢个男性荷尔蒙咧，咁其实男女身体都会有嘅，咁但系咧可能好多时候喺个计数上咧，当然就男性通常都系高啲啦，女性就系冇咁多个 dosage 个分量就少啲吓，咁但系咧系一般系咁睇，不过喺即系临床见个案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其实都系好多元性嘅吓，咁我有一啲个案咧最近咧。有些的個案其實有時都會提的，就是他們 是女性啦，咁然之後可能就覺得他們不是不喜歡他先生的，是喜歡的，但他是真的好像沒什麼慾望啊，覺得自己 但是他對其他是不是有先，就是對老公沒有 又不是，即是現在是 當然佢就冇去探索其他嘅可能性啦，就總之佢就覺得喺個關係當中，佢唔係話唔中意做呢個事情，會覺得好似好怪啊！嗰啲女性會覺得，當然以前我哋講過男性有時都會啦嚇，即係覺得啊智慧啊仲好過係同即係太太去進行。咁而家我哋都見過最近咧都有幾個女性都係話咧，其實佢愛先生，不過佢係覺得。唔係好 tune 到佢同先生要進行性活動啊，身體有連結嗰個嘅感覺咧，佢去唔到嗰個狀況。 嗯， 嚇、啊，咁令到我哋都會諗，而家就係話女性係咁樣樣，咁然後我亦都有時我哋做個案討論咧，有啲男性都會係咁樣樣，似乎喺個夫婦關係當中咧比較多啲咧，大家開始冇咗嗰種即係互相。是明明相爱但是又不会有那个身体方面希望有接触的一个状况都挺普遍的。 那 我们协会甚至都想是不是这方面都要做一些研究了。 是我就是正想问就是最后什么研究完或者讨论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就是因为现世代的人因为可能那个爱情都可能有少少转变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性欲都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暂时呢我同佢哋探索嘅时候呢我哋譬如女性咁讲佢就会话呢其实男女都会有时系好普通大家都成日讲就係话佢 feel 唔到嗰种爱嘅感觉即係冇咗嗰种爱情佢成日都觉得好似对方系一个家人呢然后同佢进行呢个性活动好似好奇怪咁样。咁呢个就係即係最近呢两个女性咁都中年啦咁佢又唔系厌恶呢样嘢但係佢就係觉得冇嗰种嘅感觉於是乎呢就觉得佢话直情对方锡佢面珠灯嘛锡下嘴佢都觉得系好奇怪咁样。系咪好奇怪 咁如果小朋友锡佢佢冇觉得奇怪呀 系啊，即系佢话咧，嗰种好似家人咁样去亲吻嗰啲 ，OK。但系如果对方系一种咧，系有一个性嘅意味嘅一个状况咧，佢就成个人又佢话有时会震啊，或者系唔舒服啊。咁我咁你爱唔爱你先生啊？咁吓，咁佢哋又话咧，都爱噶。咁除咗做呢样嘢之外，我都 OK 噶。咁样吓，咁所以喺我哋暂时嚟睇咧。就是究竟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当然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就是跟他探索在那个关系的过程可能他们都十年了或者初初拍拖他经常都想回是旧时拍拖的时候呢才有那种感觉如果现在没有他就不会做这件事。那我们暂时来看就是说似乎呢从这个案来看就是女性当中他可能有一些呢他会着重了呢有冇嗰种 feel， 有冇嗰种感觉？当佢冇嘅时候咧，喺婚姻当中佢冇嗰种勉强感啊。 嗯， 佢咁我哋有时做翻婚姻辅导就问翻啦。我以前曾经提过啦。系咪感情好嘅时候，嗰、那个性关系都更好？唔知你有冇印象？咁嗰、那个太太就会话咧，唔系喎，系感情唔好嗰阵时咧，就会就对方多啲咧，就亲热多啲嘅。 系， 你哋有冇印象咧？ 有。即是他觉得好像一种补偿啊或者觉得是一个弥补关系的一个方法这样。 是啊即是他觉得哇我已经感情不掂了如果连这样东西都不做呢就好弊即是很怕没了个friend关系更差那他就觉得是一种是尝试去再掹返个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些呢最近这些个案就是说他觉得感情都挺好但是一做这样东西呢他们就好像不想去做那种迁就或者好似唔想去或者 fulfill 对方嗰个嘅欲望咁样，而佢自己亦都冇呢种嘅需要咁样啊。咁但系佢都仲未停经啊，佢觉得都 OK 嘅身体状况系冇乜问题嘅。 咁其实佢有冇呢个需要咧？定系佢连呢个需要都唔系好？ 系啊，佢都有讲啊，即系佢哋都会话咧，其实我自己都唔觉得有一啲嘅欲望喺度，咁但系而对方要做咧，多咗系就翻对方嘅需要咁样去进行，咁所以佢咧就会觉得唔想去做呢一个勉强自己嘅行为多啲啦，咁样样咯。 所以呢啲就同嗰啲所谓新鲜感啊，其实就冇关，因为佢根本可能嗰个需要都唔 系 好大。 是啦，咁所以都要开始啦，而家暂时开始有啲学者都係讲緊 asexual， 会唔会有啲都俾人有一个选择，就係、是、其实佢真係冇呢种性欲，佢就唔去勉强自己做一样嘢呢，咁慢慢都有一啲咁嘅研究开始有人係开始去做啦，咁 样。咁头先有讲个女仔就好似话即係女仔嘅调查或者倾偈嘅个案就係话似係同屋企人亲热就唔係咁好啦。咁头先 Anna 都有讲过男士都有呢个迹象，即係有呢个趋向，就话冇乜性欲。咁男士嘅冇乜性欲系又系点解咧？系咪都系同女仔一样咧？ 喂，有啲唔同喎、啊、男性咧就可能系咧，暂时我哋见到个案就系话，佢惯咗，记唔记得我哋成日都话，佢就系觉得呢样嘢系同一啲即系唔系自己太太做嘅，因为睇开片都唔系同太太做啊嘛。佢系觉得系同一啲色情啊，或者系一啲佢自己睇 A V 啊嗰啲嘅女性，佢就做呢样嘢咯。 即系佢觉得要同女优啦，唔系同老婆。 系啊，觉得同太太做，佢又系觉得好怪嘅。咁嗰啲呢个先生系咁样睇嘅。 咁好啦，咁啊，而家暂时啊探讨咗男女嘅性欲，原来已经呢个世代有少少转变咯。咁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再倾下，再讲下一啲嘅个案啦。 一进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显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罐水花，四箭让我水作观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只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勃起永难同信仰，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期盼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海鱼只管吃喝，为爱后葬海沟这躯壳，云下浮泡沫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掉落在深海下有其用处。心坎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身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只愿牺牲走进历史，闭目沉下 頭先聽歌之前咧，就同 Anna 咧講緊一啲 case 嘅分享啦。咁啊，發現咧，即係現時嘅一啲女性啦，或者男性啦，其實對於性嗰個睇法咧，都有啲唔同嘅，同以前咁，可能而家咧，佢哋反而對於自己嘅另一半咧，可能會冇乜性慾啊， 只有愛 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唔愛嘅喎、哦。咁到底其實嗰、個原因或者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得佢哋叫做解決咗呢個問題呢？或者首先問一下 Anna 呢個問題需唔需要解決先？即係話兩個人當中可能一方或者其實雙方都冇乜性慾啦，咁需唔需要去到解決呢一個問題呢？ 嗱，呢個問得非常之好啊！其實呢喺我哋嘅輔導臨床當中啦，如果佢係嚟得都係覺得有協調嘅問題啦、一方面。咁但系咧，系譬如我哋以前介绍过 Dr. Patricia Love 啦吓，呢位嘅婚姻辅导嘅，即系美国嘅一位出名嘅婚姻辅导员。咁佢哋都会话咧，其实两公婆一齐夹嘅啫吓，即系个 chemistry 大家有冇存在，你同埋你 rate 佢系要占佢关系当中比重有几多？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嗰个 chemical reaction 咧系到某个阶段唔系最重要，而系大家好 commit， 同埋大家觉得好合拍，生活得好能够配合。咁啊，夾得嚟，佢哋就覺得 OK 咧。咁佢哋已經係 perfect match， 咁樣又覺得個婚姻好美滿都得嘅嚇，就亦都唔會嚟揾我哋幫助啦嚇。咁所以揾得嚟我哋幫助嗰啲咧，多數都係話咧，感受到咧一方係好似多啲嘅欲求，一方就冇。又或者有時咧，佢哋好似對方未有出聲，但佢已經有啲危機感。同埋想揾出自己做咩事係咁樣。佢就會嚟到求助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即係我哋覺得係個協調嘅問題。不過咧，我哋就開始啦，即係其實我哋大概協會入邊咧一兩個月，我哋都會有啲嘅個案分享研討會咧。咁越嚟越多嘅同事咧，都會覺得喺前線比較多啲咁樣嘅個案出現，男與女都會有噶。喺個性方面嚇，咁另一個嘅極端就係我哋。我想分享嘅另一類嘅女性啦，咁我哋最近都有一啲嘅個案咧，就係、是我哋之前提過啦，咁男女都可能用個 Apps 去識人噶嘛，係嘛，即係去識唔同嘅人啊，然後咧真係試大家係有一個嘅性嘅活動啊咁樣嚇，咁我就發覺最近有一啲嘅，即係都有一啲嘅女性就可能佢會覺得唔係只係講做唔做到性交呢樣嘢，而係話要去试下自己点样可以去 fulfill 到对方同嗰个性伴侣嗰个满足感，不断去尝试嘅。咁而佢嚟求助就系话咧，佢发觉自己唔能够满足到嗰个性伴侣，或者一个比较长远关系，亦都透过 S 识咗一啲人咧，佢会觉得咧，不断要试唔同嘅技巧，而令到自己好似可以咧系满足得到。如果对方觉得，咦你唔能够满足得我咧，佢咧就有好大嘅挫败感，同埋嗰个焦虑感啊，或者之前所讲嗰个嘅性满足或者系性效能感嗰啲咧，都会大大下降啦。咁而导致佢嚟求助嘅。 系啦，即系话有性 partner 就即系当系锻炼自己嘅性啊，定系 系啊？而家真系有一啲个案系咁样啊，即系佢会觉得佢当然唔系话佢即都系啲专业人士，佢唔系性工作者嚟嘅吓，佢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不过咧佢亦都未话要去进入一个婚姻状况。咁但系佢又会觉得咧，即系性咧对佢嚟讲变咗一个好似系一个。entertainment 又好，一个消闲嘅活动又好咁样吓，咁但系佢嘅焦虑同埋求助系嚟自，佢觉得有时会俾佢性伴侣去批评佢做得唔够好，唔能够令到对方有更加多嘅满足感嗰种状态咯。 咁对于性，咁 Anna 对于你嚟讲，你会唔会都系觉得就系因为有性伴侣，即系越嚟越多呢一样嘢越嚟越普遍，所以就令到头先所讲啦，即系对住亲人或者对住自己，即系我意思系老婆嗰啲啦、老公啦，就可以咁样越嚟越分开咧。 嗱，我哋又冇咁去连结，因为我哋通常都会，譬如佢如果夫妇嚟啦，头先我哋头先上半部讲嗰部分咧，就系、是、我哋都会探索佢哋单独访问嘅时候，问佢有冇其他性伴侣个人咧，咁暂时嗰啲都系冇嘅，咁当然以前你话有婚外情嗰啲，咁当然大家都觉得好普遍啦，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大家两公婆关系好好，大家各自都出边冇其他人，但系只系特别性方面咧，就系冇一个嘅投入或者系冇咗嗰个欲望或者系。 能夠知道怎樣去更加親熱咁樣嚇。咁、一方有，一方冇咁樣有。咁但係而家另一類而家聲音咧就係話，咦？但係亦都有啲人咧不斷喺嗰個性方面咧，係佢好似係啊嘗試要去以能夠滿足對方而作為一個自己是不是一個、有客人感的人、然後最重要就是呢我其實是想回應上次跟我們、聽眾朋友一起玩的那個遊戲就是、問卷調查就是性自我那個調查嘛、因為原來本來我們在臨床上作為一個個案來到來去跟他量到他的狀況、你這麼焦慮的狀況是怎樣怎樣即性功能障礙、但現在不是他就性功能是 OK 的他做到性功能方面啊，又唔会做唔到性交狂。不过咧，佢系讲紧究竟我点样可以满足到嗰个性伴侣，更加让佢觉得系有个嘅性快感啊，嗰样嘢咧，而唔能够做到呢啲嘢嘅时候咧，受到批评咧，佢系影响咗佢哋。 系 咁，我想讲嘅就系话性带俾大家嘅咧系一啲好深层嘅嘢噶，即系当我哋问佢点解，譬如佢系专业人士，点解佢会觉得呢样嘢导致佢唔系只系嚟话。讲性治疗一样嘢，而系讲紧佢嗰种焦虑啊，因为佢哋会喊嘅，即系好焦虑，同埋觉得自己好差嘅，个自尊感啊，吓，即系觉得自己好差。咁我哋都会了解，就即系 go back to 佢 history 去睇翻，咦，点解你系觉得人哋咁样去 judge 你呢样嘢？佢譬如讲好简单，话佢性格好唔够好咁样吓，然后导致佢要不断去试其他人，去令到自己好似被人觉得系认可咁样。咁我哋就发觉，真系同个历史有关，就系话佢觉得由细到大咧，都系喺批评中成长啊。咁到佢而家咧，成为专业人士咧，其实佢样样都系 OK 嘅时候咧，可能喺性生活方面咧，系佢另一个嘅 area 咧。那個 self 的 identity 的其中一部分、可能他事業有成，可能他、人也都很厲害，但是呢性都是他用來呢去證實自己 OK 的一樣東西、 即變成一個自我認同的方法了、 是啦是啦、所以呢他變成在當他打開個 Apps 在這個範疇呢、無論他平時有多專業人士有多厲害、但是他在性这个范畴个性自我这个部分他觉得是一个 failure 啊，咁他就已经变成一个很焦虑的人咧，同埋整体的自尊感亦都是下降了嘅。 但是这个其实已经视乎他自己嗰个价值观的问题噶咯喎，即系佢系啦，佢心态系咁谂，佢觉得呢样嘢好重要，代表住佢即系成个人的能力咁样。咁你哋要点样去帮佢咧？系咪净系同佢讲话你可以 focus 翻喺你自己专业嗰方面嘅咁样，咁就可以建立佢个信心咧？ 佢都唔使我哋劝佢啦，佢专业一要专业起上嚟就好专业噶啦，即系成功人士。咁我哋就发觉咧，其实我哋当然都系问翻对方啦。其实佢 turn out 佢去行呢一个性嘅关系个模式，佢要嘅系乜嘢？同我哋以前过去唔同嘅时候分享都系一样咯吓。即系当佢嘅人生觉得事业有成啦，经济能力又好，咁而喺性生活上或者性关系当中遇到佢觉得系触礁嘅问题嘅时候，而佢想寻求协助，我哋都问佢。你不需要我哋性治療師去教你性的一啲嘅技巧，而是你而家對於性生活的不滿足之下造成的焦慮嘛。我哋都問翻佢個歷史咯。咁 turn out 就 go back to 佢嘅孩童期各樣，咁就發現咗一啲其實心理狀況嘅嘢咧，係需要處理要介入嘅。 咁所以今日 Anna 咧同我哋分享咗啲 case 啦，咁其實都睇到原來唔同嘅人士咧對於性呢一樣嘢。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甚至有啲唔同嘅观念嘅，咁要去即係深入了解佢呢，可能真係要好好去溝通啊，同佢傾啊，先至知道啊点解佢会有呢个諗法，或者点解佢会有呢个行为呢。咁今晚呢唔該晒 Anna 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唔再傾过。Thank you. Thank you. 唔該 Anna。 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睡。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眼的光。